老板，今天还开门吗？ 木木回去了，没心情，待会儿再说。 佳士今晚有比赛吗？他可是主力队员，以后有机会我再叫他过。 那说好了啊。哎呀，我还是第一次恨不得过年的时候多停赛几天。哎，对了，你多少级了？ 您已成功升职， 正好到50。 那你接下来怎么办？散人50级以后，在普通区下副本杀怪都没经验了。 当然是去神之领域了。我这就把进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都给领了，留神任务先做一做 ，PK 相关的等着其他人升级了。 哎呀，最麻烦的就是那个 PK 连胜的任务了，和同一个对手 PK 只记一次数，每个对手的等级还不能比自己低，第十区现在肯定没这么多50级的角色。哎，不如你歇会儿，干脆和我先看会儿比赛吧。哎呀，懒得弄电视了，把这音响接上，在你电脑上看。 行，看哪场？今天除了嘉士队霸图，还有微草队轮回，蓝雨队雷霆。 哎呀，嘉士，赶紧的，音乐开始了。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，蝴蝶兰原著，猫耳 FM 主品，729声工厂配音，《全职高手》广播剧第2季第6集。 沐雨成风比赛一开始就率先抢攻，白燕飞操作的罗塔明显对此有些措手不及，连续两个走位被沐雨成风预判拦截。海里知道，你觉不觉得全明星周末以后，苏沐橙的比赛风格转变了许多了？ 其实啊，以往的苏沐橙在比赛中绝大多数是以策应和辅助为主，而他最近的几场比赛，无论是单人赛还是团队赛，都明显能感觉到他积极主动了许多，看起来现在倒更像是一个主攻手了。 那么李指导，您觉得这个转变主要是出于他个人的突破呢，还是战队方面有了新的战术需求？ 这个怎么说啊，目前嘉士的战术策略应当还是以孙翔的一叶知秋为主。 哎，他们说木木的风格有变化。 他们说的没错，确实有改变。从个人角度来说，他更强了。 是吗？那从团队上来说呢？ 也是他们刚说的那样，从策应为主的辅助变成了一个攻击手。 那这种变化是好是坏啊？ 这要根据全队的状况来看，但总的来说也算是增强了嘉士的实力吧。 也算是，这么勉强，为什么？你说详细点。 因为沐橙以往那种打法，需要团队的核心选手在选择攻击方式时，优先考虑如何让队友更好的辅助自己，才能发挥出最强的战斗力。而嘉士目前的核心是孙翔，他未必没有这个能力，他目前还没有这种意识，所以沐橙转变为攻击手，队伍的战斗力反而能更强悍一些。 孙翔这个废材， 他要真是废材，联盟里可就没什么人敢称高手了。 废材，废材，他就是废材。 漂亮！沐雨成风看准时机，大招卫星射线命中罗塔。比赛结束，本场获胜者是苏沐橙。不过嘉士现在的总积分还是落后于霸图啊。 是啊，接下来的团队赛是嘉士最后的机会了。 是啊， 你太敷衍了。 哦，是啊。 喂， 老板，我理解你作为一个狂热粉丝的心情，但是你从比赛质量上来说，你这样的反应真的是太夸张了。 都像你这样，看比赛还有什么意思？ 所以我是职业选手，而你只是观众。 那我也是资深观众。 好好看比赛吧，团队赛要开始了。 好，现在嘉士和霸图的队员都已经准备就绪。林指导，本场团队赛你更看好哪边？ 团队赛还是更看重配合与战术，这个啊，目前的霸图更具优势。 没错，现在我们看到霸图的选手开始战术走位。哎，我记得霸图上一次对战蓝雨的比赛中也有过这样的战术布局。 是的，其实嘉士现在的状态和蓝雨是有一点相似的，都是以一个强攻手为核心，所以霸图会采取限制黄少天的布局来应对孙翔也是合理的。不过啊，蓝雨拥有郁文州这个战术大师，而嘉士在叶修离开之后，战术方面， 看来嘉士这一场真的是要陷入苦战了。好，现在霸图的韩文清、周光义已经对孙翔形成前后夹击，漂亮！白岩飞的罗塔在峡谷缝隙中使出冰墙，成功的拦截了苏沐橙和刘浩的增援。 哎，孙翔追击韩文庆的角色还是冒进了一点。刚才韩文庆的一记斜冲就已经是有预谋的在后退了，孙翔没能及时发现，霸主就已经开始收获胜利的果实了。 哎呀，又是孙翔， 这才是精彩的东西。 什么意思啊？ 你看，一开始孙翔在和韩文清的两次交手中都非常的强势，他的确是有机会杀掉韩文清的。韩文清选择后退时所剩的血量，确实也就是一个大招的事儿。 那难道说孙翔没打错？ 交手没有错，可是韩文清最后所剩的血量也太恰巧了吧？其实，在他们二次交手的时候，周光义的刺客已经抵达他们附近了，但是他却没有去增援韩文清。 哦。你的意思是他们是故意引孙翔进入峡谷，那个峡谷口刚好可以用一个冰墙封死。 嗯，孙翔这样的独狼怕的就是这种准备充分有针对性战术的成熟打法。你别说实力本就和家世不相上下的霸图了，哪怕是雷霆现在都有可能把家世吃得死死的。 这个我知道，雷霆有萧时钦，也是什么四大战术大师。 没错。 那家世呢？还有没有擅长战术的人？ 韩文清的霸道，这个白岩飞的大招，天雷地火完美配合，正中孙翔。你这球血量充盈，太精彩了！ 是的，不过孙翔也相当强势，在霸图三个主力队员的夹攻下，不仅强杀周光义的刺客技能，最后一记伏龙行天打出的时机也非常精准。 是的，霸图现在已经快速调整策略，转而急火苏沐橙。孙翔的阵容，加世这边的应对策。 这个赛季，加世也就这样了。 你去哪儿啊？ 抽根烟。 哎呀呀呀呀呀！又撞上了。哦，躲过了，躲过了，躲过了。啊！这边怎么还有个石块？靠！ 哎呦，老板你干嘛呢？这么激动？ 啊，那个，你不是去抽烟吗？我想着帮你做做挑战任务。 好。谢谢啊。 哎，还是你自己来吧。 好。 哎，对了，刚才你去抽烟的时候小唐上线了，他已经知道你开始做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，立马去改签了明天中午的飞机，说要提前回来。 小唐在家练级也挺快的，刚才我看他也升到五十级了。 还不是你让人家过年也别忘了练级的。哎，你怎么不接着做任务了？ 休息，顺便再研究一下刚才霸图和加世的比赛。 这场还有什么门道啊？你来讲给我听听啊。 不用了吧，你这资质。 你说什么？ 没，我开玩笑。来，你先坐下。你看，刚才李一博说，大漠孤烟的这一记斜冲，标志着霸图开始收获他们的战术果实。但其实不是，霸图占据主动是从张新杰的十步转这一个走位开始的，你看到了没有？你说说这走位引发了什么 啊？这不是你要讲的吗？ 你就不能自己观察思考一下？ 哎，你看我这个资质。 哦，那倒也是。你看啊，张新杰所站的这个点正好是他能辅助到白烟飞的最远距离，同时也能兼顾到韩文清，这时候韩文清才开始往后退，周光义也开始走位，对孙翔形成前后夹击。 哦，所以你刚才才说韩文清最后撤退时的血量太巧合了。这个血量难道也是霸图算好了的？ 血量多了，孙翔未必会追啊。一旦沐橙和刘浩的增援赶到，这个布局就失败了。 靠！那么低的血量也太冒险了吧，万一要是我…… 没有万一，韩文清在后退前一直离张新杰的技能范围不远，这就是张新杰的战术风格，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准的计算，会把意外的可能降到最低。他和老韩搭档这么多年了，这点把握还是有的。 哎呀，我越来越觉得以前的比赛都白看了。哎，你还整理了一个文档啊？ 嗯，都是这两个月联盟的比赛分析， 我看看。靠，战术分析、选手心理分析、失误分析，你这也太专业了。 赛后的分析复盘是非常重要的，不仅要分析自己的失误，更要分析对手的。 那 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的吗？ 你可以帮着整理整理，一边整理一边学习呗。以后水平高了，也可以试着做做分析报告什么的。 我哪行啊？ 现在当然是不行了，但如果你有心学习的话，以后做做这样的工作还是没有问题的。 好，那我试试吧。 嗯。哎呦，不早了，我去睡会儿啊。那个，今天我们还开门吗？ 哎呀，算了，大过年的也没几个客人，明天再开。 行。那我去睡了啊。老板，你也早点休息啊。 嗯，去吧。这家伙平时精神还挺好的，今天研究了下比赛，居然这么累。我也要做点什么来帮忙才行。 何老板，这三台机器我都弄好了，先走了啊。 哎，行，谢谢李师傅啊。 没事没事。 嗯，老板，电脑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这几台电脑我从服务器那边独立出来了，网线也是单独走的。 为什么呀？ 因为你这电脑里面有我们战队搜集总结的情报啊，不能大意。你昨天弄的那个文件夹我已经转到这台电脑的硬盘上了，而且刚刚加了密，密码一会儿告诉你啊。 不用这么夸张吧？ 毕竟我们这是网吧，人来人往的，一定要确保我们新兴战队机密的安全。 老板，看不出来你还很懂吗？ 那当然。哎，不过啊，暂时也就准备了三台电脑。 嗯，挺好，慢慢来吧。 欢迎回到荣耀。 对了，我们现在手里的角色装备什么的恐怕也不太够吧？ 如果就眼下的情况，那不够的东西太多了，光人数都不够呢。 那我们还来得及吗？哎，我想想，你退役要满一年才能复出，那时候赛季已经开始了，就要再等半年，也就是我们还有一年半的时间。 战队从无到有，这个我有经验啊。 说说你的打算。 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人，要么自己发掘培养，要么从其他战队找现成的。在我们没有成功进入联盟之前，挖人就不用考虑了。哎，对了，你玩了这么久了，身边熟人有没有觉得不错的？ 这个还真没发现过。再说了，对面就是家世，真有这样的人才，我们要发现了，早就怂恿人家去家世试训了呀。 你的眼光靠谱吗？ 不靠谱，那你还问我干什么？就我了解的这些人里，顶多也就和我一个水平吧。 哎，看来近水楼台的好事是碰不到了。 不对啊，怎么碰不到了？小唐不就是我这儿的吗？ 哦，也对。 哼。哎，是不是除了 PK 相关的，你这神职领域挑战任务都快完成了？ 嗯，正在做最后一个。 哎呀，这 PK 的任务难道真要等到第十区大部分人都满50级吗？ 靠，兄弟，你才50级就开始做神职领域挑战任务了？ 啊，领了先坐着呗。 哎，你这武器是什么呀？没见过呀。 银武。 这也太牛了吧！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真正的银武呢。哎，兄弟，有没有空上竞技场切磋一下？我第8区的，角色名叫升空。 嗯。我靠！ 怎么了？ 没事没事，你去建房间吧，我立刻来啊。 哎，好嘞。 叶修，你刚才那什么反应啊？驱动什么呢？ 咱不是发愁第10区50级的玩家数量不够吗？ 对啊，怎么了？ 这竞技场是可以跨区的呀，这么基本的设定我居然给忘了，你说我是不是傻？ 靠，对啊。 你怎么也不提醒我一下？ 哎呦，我这不是也忘了吗？ 兄弟，我建好了，房间4689。 哎，来了。 玩家君莫笑，进入 修正场。那个，咱们去普通场吧，我有任务。这个修正场的胜负是不计成绩的。 哦，行，那我改改。哎，好了，那咱们开始。 好嘞，开始。 你用不用这么狠啊？ 我这不是怕他误会我不开修正是小瞧他吗？所以想让他知道一下，我确实挺厉害的。 你 刚语音关了吧，可别让人家听见，太欠揍了。 啊，我说的不对吗？ 荣耀， 哎，兄弟，你真的好厉害呀！我比你高20级，我技能都没怎么用出来就死了。 还好， 兄弟，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呗，有机会还想向你请教呢。 我很快就去神社领域了，到时候见吧。 哦，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就不打扰兄弟继续做任务了，神社领域见啊，我先撤了。 玩家升空，已退出房间。 好了，继续神之领域的挑战了。 赶紧，赶紧！ 你这么积极干嘛？ 看你50级横扫竞技场啊！我已经有预感了，君莫笑这个名字很快就会红遍整个荣耀了。到时候，咱们再在神之领域建公会，就不愁没人了。 玩家君莫笑进入房间。 哎呦，你看， 对， 可以啊， 这 我 都用不出来。 是， 这个连击真 我也不行啊，很专业， 真是。我去，李远，你们几个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什么情况啊？有什么秘密活动吗？ 太厉害， 居然不叫我。 你们打什 么？啊，皇上，你来了。 靠，我刚才说了半天，你们都没听到啊？哎，你们在看什么？荣耀论坛？不是吧？你们几个居然偷偷开小号玩网游？小心我告诉队长啊！ 没有没有啊， 在看论坛帖子里分析一个网游大神。 网游里的大神有什么可看的？ 是一个50级的网游玩家做神之领域挑战任务，他在竞技场里打70级的玩家跟切菜一样，玩家们在论坛发帖怀疑他开外挂。 荣耀怎么会有外挂？八成是哪家战队的职业选手闲得无聊去网游里虐菜呢？50级怎么了？不就是个神之领域挑战吗？ 那是，要是遇到皇上，这个什么君莫笑肯定得说。 你说谁？ 君莫笑啊？怎么了，皇上？你认识啊？ 我才不认识呢！什么君莫笑，我怎么会认识啊？没听说过。你们几个也别看了，赶紧准备训练吧，别待会儿队长一进来就看到你们几个在偷懒啊！ 好， 皇上。 靠，这个老爷，叫他和我 PK 老是装死，现在居然在竞技场和普通玩家 PK。队长应该还有一会儿才来，先去找老爷 PK。 老爷，老爷，出来出来出来， 干嘛呀？任务中呢，有事快说。 PK PK PK PK， 没空，任务中。 靠，你有时间去欺负普通玩家虐菜，怎么就没时间和我打一场了？赶紧的，就打一把，很快的。 没空，任务中。 靠，你不就在竞技场 PK 吗？你在哪个房间？我来找你。 你这么闲啊？今天不训练，小心我告诉文州啊。 靠，你等着，那等你做完任务进了神之领域之后，总有时间跟我 PK 了吧。 再说 吧。靠，老爷这家伙。 哎，他说什么了？ 队长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都没声音。 原来刚才李远他们就是在说他呀。 对啊，队长，你说老爷他做这个神之领域的任务都闹这么大动静，这是要干嘛？ 不知道，不过现在最想知道他有什么打算的应该是家世。好了，不管怎么说，他这赛季肯定是无法复出的，我们就暂时不用过多关注，还是赶紧训练吧。 是，队长。 怎么这时候开会呀？连咱们家世战队成员都全叫来了，还能为什么？论坛上关于君莫笑的帖子刷屏好几天了。 那我安静点。陈一辉，目前新区的情况怎么样？ 现在最重要的副本记录基本是被叶秋垄断了。在第十区的新人眼里，叶秋和他的工会就是最强的。 第十区我们投入了这么多人力物力，难道都限制不了一个叶秋？ 崔经理，不是我们一家被他踩在脚下，中草堂、蓝溪阁、霸气雄图也都没讨得好。 不管怎么说，叶秋也曾经是职业大神，跑到网游里去出风头，真是把职业选手的脸都丢尽了。 就是，太不要脸了。 翔哥说的是，叶秋最近在做的神之领域挑战任务也是大出风头，论坛上都是关于他的帖子不说，神之领域的世界频道里也都在热议这件事，还有不少人专门追着去看他 PK。 我担心这么下去，我们在神之领域总部的工作也会被影响。 绝对不行！战队现在正是关键时刻，工会在神之领域的工作绝对不能被影响。 其他工会现在知道他身份吗？他们都是什么态度？ 知道，都是退让， 包括霸图。 嗯， 难道真就这么顺风顺水的让他重新崛起？那个，目前都传言叶秋是准备自组战队。这样的话，虽然他是我们家世的功臣，但也会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，所以我们也要做一些准备才好。 嗯，您说的是。 哼，自组战队又怎样？我倒是很期待能在赛场上和他好好较量一番。 子乔，你还是先以这赛季为重，这些事不用操心。陈辉，叶秋的角色是个散人，而且手里还有件银武千机伞，对吧？ 没错。 秦宇，关于这件银武的情报，你们开发部这边研究的怎么样了？ 据我们的了解，这把千机伞设计非常精巧，应该是专为散人打造的。他用的呢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设计思路。细节方面嘛，我们掌握的资料还是太少了。 那叶秋是从哪里搞到这么一件银武的？他以前有没有和你聊过相关的话题啊？ 这个印象中好像没有啊。 你确定他不是用俱乐部的东西搞出来的？ 嗯，这个我确定。 陈辉，你刚才说叶秋现在在干什么来着？ 神之领域挑战任务。我估计他应该是这一两天就会进入神之领域。不过他现在才50级，就算进了神之领域，也只能在低级地图杀野怪升级。 哦，低级地图，也就是说只要让他升不到70级。哼，野秋，我倒要看看你一个人能有多大能耐。今天的会就到这里吧，其他人先去忙自己的，陈彦辉、刘浩先留下来。 好， 好。 恭喜第十区玩家君莫笑完成神之领域挑战。 完成了。 哎，霞姐，这个君莫笑真的是叶秋大神吗？ 那当然了，走，我们去地图传送点那边等他。他50级刚进来，应该是在这附近。 哎，是不是那个？ 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走。 嘿，等你半天。喂，你搞什么？ 我，是你啊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 我来帮你升级啊。你怎么不通过我的好友申请？ 这申请的太多了，电脑都卡住了。 卡住了？我就说你红了吧。荣耀论坛上可是专门有人开帖了，直播你的任务进度。 哎，这位是？ 哦哦，差点忘了，这位是灵山水，以前我在家王朝的朋友，现在也跟我一起退了会，就等着咱这边建工会呢。那深深，就这话，电脑卡机了，咱们等他一会儿。 哦，你好， 叶秋大神，我是你的粉丝，你一定要重返职业联赛啊！ 一定。哎呀，好了，电脑总算缓过来了。 那就组上吧，我们带你升级。 不是，等等，你们带，可能未必有我自己练着快啊。 那至少你不用那么累呀。野兔里的怪还是很分散的，咱们一起杀效率更高啊。 对对对，霞姐说的是。 小心，那边有人过来了。 有人有什么稀奇的？ 是朝我们来的。 神池领域虽然可以随意 PK 杀人，装备被爆的几率也更高。不过你是不是太紧张了？好歹你也是堂堂大神啊，就算有哪个路过的玩家不长眼，还能怕他不成？你 不一样。 有什么不一样？ 你忘了，在第十区，自从千波湖之后，各大工会就再也没有骚扰过我们。你真的以为他们就甘心这样和我们和平共处了吗？ 你的意思是他们是故意按兵不动，准备在神之领域下手？ 我只有50级，而他们在这却拥有更充足的人手以及20级的等级优势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你觉得他们会放过吗？ 你早就想到了。 大神，那我们怎么办？ 嘘，他们过来了。